抽了包烟，看动画片，回忆那童年，那个夏天，坐在路边，数着卡片，一家小店，口袋里只剩下5块钱。是否你也曾经拿着玩具炫耀着昨天，输了那场游戏也许可以定格那画面，是谁拿了我的回力车，多想把事轮到这一个对手负责，灭了巧合，时间冲破还是那一个，是谁 还是那个。